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香港有24种蛙同蟾蜍，哪种体型最细呢？就是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它们得一只手指那么细的咋。来本地河溪生态馆看下它们吧。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舒适保全线结业，消委会截至到朝早接获超过4000宗投诉，涉款大约1亿3500万元。舒适保位于湾仔的分店改名后重开，原有客户需要签署同意书才能够在新店免费使用余客服务。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至今未接触到新投资者，提醒受影响顾客无需急于签转会同意书。他说同意书条文不清晰，可能影响消费者向商户索偿的权益，强调转会并无时限，呼吁市民无需心急。食物安全中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发现68宗入境者怀疑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到港的个案，全部人都未能够提供食物的卫生证明书，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向涉案人士提出检控。调查仍然继续，中心说其中3宗个案由检疫侦缉犬侦察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两个入境者的随身行李载有生肉，其中一人的生肉以真空包装，而另外一人的随身行李就载有生鸡蛋。中心说今年累计就入境者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到港提出超过1400宗检控，按年上升近一倍，强调会继续同其他执法部门交换情报，在各个边境管制站加强执法。月形链球菌个案近期转趋活跃，多个患者曾经到访街市淡水鱼档同接触淡水鱼。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基因变异、气候变化以及市民没有完全煮熟鱼类进食是个案上升原因，患者若果未能够及时接受治疗，死亡率可达到3至5成。曾其恩在本台节目表示，鱼类从业员在处理海鲜时需要戴上有质素的手套，市民到街市购买鱼类时应该避免徒手触碰，如果手部有伤口应该及时处理，烹调相关海鲜要确保煮熟，若果发现受到月形链球菌感染应该及早求医。曾其恩说，月形链球菌个案涉及全港多区街市，认为需要加强巡查批发以至零售市场，并进行环境样本分析以寻找相关原因同线索，如果未能够找到源头就需要抽查货源海鲜同养殖场。这节新闻报道。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中秋节翌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 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其实所有音乐上嘅嘢都系靠叔叔去做主导嘅。呢首歌系佢揾翻嚟，甚至乎我觉得呢首歌唔啱我唱，佢系好鼓励我去尝试一啲我未试过嘅嘢，因为呢个真系出咗我 comfort zone。虽然我好中意听呢一类嘅音乐，咁呢一类型嘅歌曲咧，佢最大嘅特质咧就系个 vocal 系好紧要。你要唱得嗰个 tone 嗰把声，你要好摄取人哋个灵魂，所以我都觉得，我可能 handle 唔到，我可能唱唔到嘅。但系沟叔就一句，你一定唱到。 咁你话我唱到咪唱到 咯。OK，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一晚有我昆顿主持嘅说故事的人。9月16日晚上，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大家好，我系 Fred 郑俊华， 到时一齐听故事啦！ 恭贺大家乐级100，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杰出一站式餐饮手机应用程式，大家乐级100长者会员优惠升级，拎落邮卡就得，奖路上80元现金券，受条款约束。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大家晚上好，而家系晚上时间8:07，又嚟到礼拜一，9月16日啊！又有我阿 Car 喺度啦，倾心倾城，你哋而家听紧嘅节目系每个礼拜一呢个时间8至9，我都会喺度同大家过一个愉快嘅晚上。嘅呢一个周末咧，大家过成点啊？准备好新嘅一个星期未啊？因为咧，平时咧，我咧就对于周末嚟讲咧，就冇乜特别大嘅感觉嘅。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就话即系周末咧，我通常都系等緊星期一啊，吓好渴望星期一，因为咧可以咧见翻啲朋友啊，又或者同事啊，咁样就可以倾下呢个 weekend 做咗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同大家开心 share 一下。但係啱啱嘅呢一个周末咧，真係令到我好想继续延续嗰种快乐啊，唔想呢个周末咁快完结啊。虽然冇人问啦，但系我都好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系我本人生日，所以咧我就为咗即系自己啊，同啲朋友庆祝，为咗呢一个生日咧，都准备咗唔少功夫，系啦，咁啊，因为咧我想趁住咧今年咧大一岁咧，就同埋我最中意啦，亦都每日啦、成日啦，都会支持我嘅朋友咧，就一齐去庆祝食一个愉快嘅午餐咁样，咁所以。即系今个礼拜六咧，我就好开心咁完成咗呢件事，而经过咗礼拜六之后咧，亦都 officially 大一岁啦。喺度咧都同咧如果咁啱啊吓，都系呢几日生日嘅朋友仔讲声生日快乐先，系啦，因为咧本身系唔知道原来有咁多人系同月同日。又或者前一日后一日咁样生日嘅，就系因为我 post 咗自己嘅一啲即系节录啦，生日会嘅节录咧，摆咗上去我嘅 Instagram 上面之后咧， 但竟然收到好多个 message 就话，哎呀，我都系今日生日啊，我系之后嗰日生日啊，咁样，所以即系大家生日快乐啊吓！咁啊，我咧今次啊吓呢一个生日嘅活动咧，就真系由呢个星期五就开始啦，继续咧即系将个快乐延续啊！今日虽然冇去到琴日，都仲系好开心咁样庆祝生日。一年得一日咧，一年生日得一日咧，其实我觉得有阵时系唔系太够嘅，但系咧即系。有得分农历同埋新历噶嘛？如果我两日都计埋嘅话，两日都邀请我嘅朋友、我嘅屋企人去庆祝呢日生日，唔知即系会唔会有咁嘅人出现？又或者啲朋友啊、屋企人嗰啲会唔会咁得闲理我呢？我谂咧都系冇乜人会咁得闲噶啦，但系经历咗呢一个 weekend 咧，即系先知道原来啊，原来好多朋友咧咁爱戴自己，咁爱锡自己，亦都同我咧系咁讲生日快乐啊嗰啲咧，跟住我就开始又好感恩啊，所以咧今次咧今晚嘅倾心倾城咧个主题咧，我就系想讲下朋友呢样嘢嘅。呢、一个weekend， 跟住令到我咧自己嘅感恩 list 里面咧又多咗，即系前嗰几集已经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啊，我咧会每日都好感恩，好多谢喺我自己身边发生嘅事啊，出现嘅人啊，帮过我嘅一啲朋友啊、同事啊，咁样我都会好感恩嘅。虽然咧讲得多，大家会觉得好尴尬，不过唔紧要，因为尴尬嘅都系你哋。感受到又或者俾我称赞、俾我答谢、俾我讲感谢嘅人，我自己系唔会尴尬，我自己系只不过系将呢件呢、這个咁开心啦，同埋咁咧感恩嘅心情咧，就系讲俾对方知，表达出嚟。咁啊，今晚咧一个题目啊吓，就系、是、同大家去讲下朋友呢样嘢嘅，但系咧原来咧。我本身系谂住俾个灯谜大家去估一估，因为咧始终即系嚟紧啊中秋节，听日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谂住俾个啲咩灯谜大家估下，但系我唔小心已经讲咗个答案出嚟，所以而家听歌。 讲返先，头先我本身呢、就话当係、一个灯谜，想俾大家估下我本身嗰个 teaser 係点样去形容呢件事呢，点样去形容朋友呢个主题呢，等我话俾大家知。我是想说有一样东西有机会呢是在你未出世之前呢，你父母已经是安排了给你的了，由小到大都会有的，这样东西是那可以自己选择的，但是选择的时候呢都要小心地去选择，贵精不贵多，但是呢多有多好，少亦都有少的好。另外继续啦，开心嘅时候呢，呢样嘢係会令到你更加开心嘅，将快乐呢可以倍化嘅，而唔开心嘅时候呢，有咗呢样嘢呢亦都可以帮你分散注意力，有机会可以帮你共度难关啦，令到你更加快度过一啲困难嘅时刻。呢啲系咪叫嗰啲咩揭尾股啊？系咪嗰类嘢？揭尾唔知咩鬼嘢咁样嘅，即系总之就本身就系我写好咗呢一个好似灯谜嘅嘢，谂住俾大家估下。听完我嘅描述就估下，但系我一时心急，讲得太开心、太兴奋，讲生日过成点，跟住就同大家讲咗今日嘅主题。真系冇错嘅，朋友呢样嘢咧，即系由细到大都会有噶嘛。有机会系喺你未出世之前咧，你父母已经安排咗俾你。呢句说话点解呢，就系、是、即系我哋喺爸爸妈妈嘅肚入边嘅时候，唔系即系妈妈嘅肚入边系啦，妈妈嘅肚入边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妈妈或者爸爸有啲好朋友嘅话，咁佢哋又咁啱咧，即系都有咗 B B 仔咁样，咁之后生出嚟嘅时候，咪就系我哋已经系预先系一个好朋友咯。即系如果我系咁样会同我嘅好朋友咧有呢一个类似啊，唔知系咪叫承诺咧，但系咧就系话我哋第日生出嚟嘅小朋友咧都会系对方嘅好朋友，将我哋嘅友谊延续落去咁样嘅意思。这个就是我说，所以在未出世之前呢，你父母可能有机会已经安排了给你的一个讲法。另外由细到大都会有呢样嘅一样嘢啦，就係嗱头先就话未出世之前有机会爸爸妈妈已经安排咗俾你嘅一啲朋友嘅人啦咁样。另外呢就係、是、由幼稚园开始啊，其实呢我哋返学啦，幼稚园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咁样，成个路程又或者补习班啊咁样，其实都会有好多朋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段已经出现的了，所以呢真的由小到大你都会有的这样东西。可以自己选择，亦都要小心选择，因为呢要以防同了一些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去交流那么多，然后呢就去做朋友，到时呢就变了嗰句俗语话斋，防不胜防啊，俾人哋放暗箭就唔好啦。所以呢选择朋友都系一个要学习嘅一个技巧嚟噶。而贵精不贵多，有多有多好，少有少好咧，呢个讲法咧就系depends on 大家系中意热闹啲、多人啲一齐玩，定系性格好似我咁样，性格比较内向咁样，就中意少少地、人少少咁样，温馨聚餐就算啦咁样。所以亦都系回应翻啊吓，贵精不贵多呢一个讲法。 另外就是开心嘅时候有呢样嘢，你就会更加开心啦，可以将快乐倍化，因为咧系可以同朋友一起庆祝，一起为成就而欢呼，为你嘅得着啊，为你嘅成功而开心咁样嘅。咁但系唔开心嘅时候咧，亦都会啊吓，即系有朋友喺度帮你分散你嘅注意力，令到你可以更快度过一啲困难嘅时间。朋友就是你最强的后盾。 I could never lose you. Maybe spend the night out on the town like we used to. We could sit around and watch funny shit on YouTube. I know at times I can have a couple screws loose. I'm trying to connect to your body, girl, like it's Bluetooth.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 need. We play games of love to avoid the depression. We've been here before and I won't be a victim. Why you always in the mood? Messing around like you're brand new. She wanna date me. Where I'm from, people like me don't make it in the mainstream. What's with the attitude, baby? Tell me why you hating. We fuss and fight, you get in the moods. Argue all night, what we supposed to do? Can't make things right, so I'm on the move. Yes, it's safe to say. We play games of love to avoid the depression. Estoy cansado de tu bipolaridad, yeah, yeah, yeah. Deja ya de estar peleando sin una necesidad. Valórame, bebé, yeah. Que con ese humor nadie te aguantará. Quien te entiende así conmigo no te falta nada. Cogerá suave más porque esta bomba explotará. Si te saco el genio no vuelvo a frotar tu lámpara y listo. Te dejé en visto, pero fue porque estaba grabando mi disco. Y tú pensando que yo estaba en la disco. Deja de pelear que la pasamos más rico.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电台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 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啦。 咁啊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为你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所以呢头先都已经同大家讲咗啦，即係无论啊咩年纪咩嘅一个人生阶段，其实大家都需要朋友呢样嘢嘅。咁唔同时期呢都会出现唔同嘅朋友啦，而朋友呢亦都会带俾你唔同嘅用途同埋帮助。我点解讲用途呢？唔系好细腻咁样去讲緊一啲利益关系啊。因为真正做到朋友嘅话呢，其实呢系通常都唔涉及任何嘅利益上面嘅一啲瓜葛嘅。因为喺呢个商业社会里面呢，要能够做到冇竞争啦，冇竞争冇金钱瓜葛嘅情况底下，都可以真诚相对呢，呢啲先至系难能可贵嘅朋友啊。大家身边又有冇呢类型嘅朋友呢？你哋又认识咗几耐 呢？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